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发生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呢，绝大多数呢是因为人为的失误，你知道吗？很多人呢总是容易高估自己对于紧急情况的处理能力，实际上呢在驾驶过程当中，人们会因为情绪或者技术原因犯下一些错误，或当路面出现紧急情况时无法迅速修正驾驶，所以导致悲剧发生。专家认为呢，电脑就不会像人一样开小差啦，并且能在犯错误之前识别错误，而人却很难做到，或者即使意识到危险也来不及做出紧急的反应而发生悲剧。现在自动驾驶汽车呢已经能够在遭遇路面紧急情况之时及时做出反应，确保车上的乘客和路上行人的安全。除了保证安全之外呢，自动驾驶也将成为很多不方便亲自驾驶汽车的人带来更多的出行便利。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Adam Levine A Higher Place。 第九名汪苏泷彼此的光荣。第八名 曹轩宾没关系。 第七名李宗盛这样爱你对不对。 我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 第六名 Before Winter in My Hear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 Adam Levine 的这首 A Higher Place， 歌曲呢是电影 Begin Again 当中的插曲。 Begin Again 呢是一部轻音乐片，用音乐来讲述人生的故事。一听到这首歌曲就感觉特别向上的感觉，抬头看广阔的蓝天，生活真美好，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天在爆炸，让我们都懒得分辨，手机的屏幕好像胶水粘住我们之间，这世界烦恼太多太多，容易长头皮屑，不如听音乐。曾有过吵吵闹闹，也曾有过惬意轻松，也曾有弄和寻常诗写出一首欢乐颂，那些平凡的日子从此以后不再头痛，一次的光荣，梦想终归被点亮，我来做你翅膀，愿你风越要飞翔，希望无法抵挡，我持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去歌唱，把整个舞台点亮，无限歌谣的海洋，一起扬帆远航，就算找到了宝藏也别停着成长，这次会有谁不爱而音乐是导航方向，我陪你闪亮登场。吵吵闹闹，也曾有过惬意轻松，也曾过弄和寻常诗写出一首欢乐颂，那些平凡的日子从此以后不再普通，一次的光荣，梦想终归被点亮，我来做你翅膀，任你风越要飞翔，谁都无法抵挡，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去歌唱，把整个舞台点亮，无限歌谣的海洋，一起扬帆远航，就算找到了宝藏也别停止成长，这次会有谁不爱而音乐。 来自汪苏泷彼此的光荣，在这首歌曲当中，汪苏泷抓住默契这个关键词，也戳准了音乐这一季忘忧解药，用轻松幽默洋气的曲风和措辞，呼唤都市人群在匆忙的工作和生活之余可以用音乐来舒缓压力哟。上周第24名，本周晋升到第9位， 我来做你翅膀，等你风雨要 上升了15位，没错，就是来自汪苏泷的彼此的光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吉利博瑞之翼混合动力现已领潮上市，更豪华更智能更节油，插电车型免购置税，详情请咨询北京吉利授权经销商。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

第四名， 张信哲《天空之城》。 我现在还有梦想。 第三名， 魏晨《旅程》。 孤独的沉默着，执着而绝望的下个路口会有 晴。第二名， 陈淑桦《笑红尘》。 第一名， 张惠妹张雨生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进退我无权选择。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ve been feeling anxious, ain't been feeling right. I've been staying up, yeahStaying up all night. I've been calling exes, trying to disconnect. I can't cut the wires running round my head. Need to look after myself. Yeah, I need to take a breath. Need to look after my head. Clean Bandit 清洁盗贼和 Marina and the Demons Disconnect、关于清洁盗贼不用过多介绍了，我们今天着重来介绍一下 Marina and the Demons。 她是来自英国威尔士的女歌手，从小便在音乐上显露出特别的天赋。值得一提的是，她并不是一支乐队哦，听到这样长的名字以为是一个乐队，就只有一个人。 The Demons 呢，指的是她的粉丝了。 Marina 独特的假音，这种唱腔很让人瞩目哈。这首歌曲上周第十名，本周晋升到第五位，又是来自 Clean Bandit 清洁盗贼。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听到了天籁之声，童声合唱团将演出情歌王子张信哲阿哲翻唱的这首《天空之城》，上周第十三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

自魏晨的旅程。魏晨所到之处都会随身携带一个复古皮箱，其中装着不同功能和风格的鞋子，无论是运动鞋、复古皮靴还是绅士时装鞋等等。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表达出十年经历不同的阶段走过的各种不同的道路，但是还是坚定的一路前行。上到第九名，本周上升六位，来到季军的位置，魏晨的旅程。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Number two， 啊，陈淑桦的《笑红尘》作为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歌，真是很有看点，也很有听头的《笑红尘》。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能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一无所扰。 风云再起吗？最大看点的就是林青霞和王祖贤霸气而又柔美的镜头，而陈淑桦的声音恰恰就是最好的粘合剂，让你即使闭上眼睛也抹不去那一对唯美的倩影。上周第十七名，本周晋升了十五位，来到亚军的位置，陈淑桦《笑红尘》。那么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夜来的无声，爱情散的无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吹去多年情分，只剩我一人。 两朵孤单的魂，灰心的眼神，哦哦哦，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感情的沦落人这伤感的城，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进退我无权选择，轻轻关上心门，留下片刻温存，只盼有来生我爱的一人。 做孤单的魂，灰心的眼神。哦哦哦，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感情的沦落人相遇带着伤感的沉默。 来自张雨生和爱徒阿妹张惠妹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其实张雨生曾经说过，我用了很多时间了解做音乐的窍门，不过也就是诚实而已。然而耗费了更多的时间，我的作品当中其实也只是为了达到这个原则的低标准。看似低标准，其实并不容易。不用炫技，其实最简单，回到初心就可以做出最动人心魄的音乐，你说呢？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耳边这首歌曲本周的冠军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待会儿回来。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2013年，青年唱作歌手徐良发行专辑《北京巷弄》。这个年轻的男孩子包揽所有词曲创作，用巧妙的北京味道，描绘了他对深巷里少年青春的感怀。这张专辑同时也是徐良对自己在北京的3年音乐生活交出了一份人生答卷。专辑同名歌曲《北京巷弄》是徐良第二次对自己惯有创作的突破，歌曲融合了京剧、童谣等配器手法，就像电影镜头划过的歌词，让再遗憾的过往都变得美好，童年在每一声吟唱里变得更加悠长。这首歌也包含了我们小时候丢沙包看漫画的童年记忆，还有对北京最美的印象。 摘下百年风，沙包毕竟没藏本悟空，那时我们是两个淘气小英雄。花落花空，你最最怕冻，白雪松松我帮你遮风，你给的吻我却还不懂。

常好听的这首乡村民谣，来自 Johansson 的这首 Traveling Light。这首歌曲啊，其实说到 Johansson 的音乐，都是这种类型的，比较原音乐器，比较民谣，也是比较让乐评家喜欢的那一类。怎么说呢，这首歌曲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哈，波澜不惊，但是却相当的耐听。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在我们的官微上欢迎你赶快来刷存在打卡报道的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妞咪点到你了，不要伤心了。还有谢谢雷小豹，雷小豹是我们的新朋友吗，在问怎么留言。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哈，刚才这个地方你来留下这个你想说的话就可以了，或者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也可以，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私聊呢之后，如果你觉得还不过瘾，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线下打冰箱当中，会有更多的好朋友在一起畅聊音乐畅聊生活哈。刘建民二维码收到，待会儿就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打冰箱当中。还有山海经，还有赵雪志，哎，好久不见哈。赵先生最近有没有出去玩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最近要回到北京了。 Traveling Light， 刚才把这个名字发过来是几个意思？对，轻装上阵，挺适合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如果不想最好的时像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那样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旅行，那么北京周边呢也有值得一去的好地方。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介绍一个离咱北京挺近的地方，哪儿呢？司马台长城。哎，司马台长城呢是目前唯一开放夜游的长城景区，入夜之后大气磅礴的长城换上灯光熠熠的晚装，很漂亮啊。在点点繁星下坐缆车夜游司马台长城，俯瞰古北水镇灯火倾城的美好夜景，或者呢泛舟河上品味城下湖畔的精致晚餐，或是枕水夜宿长城脚下的客栈，或是感受河边的夏日清凉，哇，好惬意啊。这份远离城市喧嚣的夜晚体验会为我们带来清凉之外不一样的享受。好了，赶快搜一搜吧，怎么走司马台长城，往古北水镇那个方向走就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很久没有听到这首老歌了，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真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 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画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4:1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一档非常好听的伴你在路上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刚刚看到短信平台这边哈，一位朋友微信平台这边给我发了信息，把我给乐了。小强驾到，全场尖叫。好，你好小强，很希望家里面好友啊，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刚刚呢已经加过了建民，来别断架子了，赶快同意一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群里面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那今天为电动汽车定制的这首音乐是相当经典的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Sting 的这首 Shape of My Heart 心之行。好了，闲话少说，赶快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Why is everything so wrong? This is a happy end. Come and give me your hand. I'll take you far away. I'm a new soul. I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the fear,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又听到了这首非常熟悉的英文歌曲 New Soul， 不过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Vox Angeli 法国的童声合唱团重新翻唱的版本。Vox Angeli 天使之音呢是六名八到十三岁的法国小朋友组成的童声合唱团，干净空灵的和声呢在法国的流行乐坛仿佛注入了一股清泉呢，让我们听起来是沁入心脾哈，很清新的感觉。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接下来我们闲话少说了，赶快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陈淑桦的成名曲，也是她的招牌歌了，《梦醒时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Te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站在世界的屋顶，用放大镜看天地，发现太多的神奇，一起去寻觅未知的命运。你也相信爱永不会绝迹，听不出那些古老传奇，我们手握紧勇气和信心，全力都无敌、渴望每个明天绝不放弃，努力燃烧永不完的活力，幻想的天地揭开了奥秘，心态永不暂下一秒危机，有你就不怕荆棘，并肩创造的奇迹都记在心里，友情和恒心。你也相信爱永不会绝迹，谁能抹去那些古老传奇，我们手握紧和信心就能够无敌、渴望每个明天绝不放弃，努力燃烧永不完的活力，幻想的天地揭开了奥秘，心跳永不暂停。不管经过多少难题，不管穿越多少距离，心和你越靠近，梦想就会更清晰。渴望每个明天绝不放弃，努力燃烧永不完的活力，幻想的天地揭开了奥秘，心跳永不暂停。你也相信爱永不会绝迹，谁能抹去那些古老传奇，我们手握紧记得星星，渴望每个明天绝不放弃，努力燃烧永不完的活力，幻想的天地揭开了奥秘，心跳永不暂停。始终你相信爱不会绝迹， 来自林俊杰的爱不会绝迹，源自于他的专辑一百天当中。经历低潮之后再出发的林俊杰，用一百天这张专辑也让全新的林俊杰重新回到舞台上发光发热，用音乐再次证明林俊杰没有被挫折击败，而是勇敢的面对并且转化重生的力量。好，多么正能量的歌曲啊，我们继续这样的正能量的感觉吧，来听听陈奕迅的《相信自己无限极》。这首歌曲送给林俊杰哈，也送给所有遇到挫败但是仍然站起来的朋友。每当我们确信自己能行这个念头的时候，就会滋生出一股力量，帮助我们战胜一切困难。